而讲者无心，听者有耳，所以唔可以唔谨慎。 少讲说话呢就少过失，咁又何必多言呢？尤其修行人求心地清净，自行化他，一句阿弥陀佛就得噶。人家同我讲再多个是非，我哋一句都唔好答佢，只系阿弥陀佛。佢再讲咧，阿弥陀佛，只系阿弥陀佛。咁听完之后，佢讲乜嘢咧？我唔知道。我哋就念阿弥陀佛，所以我哋将呢句阿弥陀佛送俾佢。佢讲嗰啲嘢，我都听唔入耳，咁样好好啊。所以言语少咧就好好嘅。原了饭就系有言语多嘅毛病， 或醒时粗迟而最后放日， 就系清醒嘅时候能够注意自己嘅言行，好守规矩，好愉快。 但系了凡先生喜欢饮酒，饮醉咗之后就放日啦，毛病就出嚟啦。 酒系佛法嘅大戒，五戒里面有酒戒，但系各位要知道，佛点解要戒酒呢？因为醉咗之后乱性啊。如果我哋饮酒不至于醉，酒又开源，是可以饮的。 但是决定不可以饮醉， 戒律讲得很严格，是滴酒不沾。为什么？是怕我们制止不住感情用事，无理智，一杯接一杯地麻烦就大了，最后一定会破戒。以前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讲礼记，礼记的注解是郑康成郑源著说。 郑源是东汉大儒，是马融的学生。 马融在当时亦都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学文革，但是马融的心胸窄，学生成就若果超过他，他心里面就很不舒服。郑源的成就就超过老师，青出于蓝，老师不甘心，就想派刺客将他杀死。所以他离去的时候，马融带着学生到十里长亭为他送行，实在是不怀好意。他就叫同学每人敬他三杯酒，郑源饮了三百杯，三百杯的典故就在这里来的。他希望将他灌醉，在路上好落手啦。怎知道郑康成的酒量好好，三百杯饮下去，少少的礼节都不失。李老师讲， 如果人人的酒量都好似郑康成，释迦牟尼佛呢条戒就唔使制定啦。 释迦牟尼佛点解要制定呢条酒戒？我哋要了解制戒嘅意义。学佛嘅同修如果喺烹调嘅时候用酒作为调味，系唔会醉人嘅。调味系可以嘅。 如果年岁大、体力衰，佢血液循环慢，酒可以帮助血液循环。每餐饭饮一杯酒，咁系可以嘅。 呢个系开源，唔系破戒。同样嘅道理，佛门忌五辛，五辛里面尤其是系大蒜。 五辛系大蒜、葱、翘头，大陆叫做小蒜、韭菜同青渠。 佛点解要禁止我哋食呢？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好好，修行最重要咧就是清净心。功夫唔到家，飲食就會影響心理、生理。 功夫到家，心理作得主宰，境隨心轉，咁就事事無礙。 如果仲係心隨境轉，咁係有障礙啦。五辛，佛同我哋講， 生食助長肝火，容易發脾氣；熟食增長荷爾蒙，容易引起性衝動。 所以佛制止我哋都是有道理的。 换句说话讲，无论是生食、熟食，它都会增长烦恼，所以要禁止。 有位在家同修讲， 五辛不能食，我们对食素的兴趣就没有了。 这里要明白佛制禁食的用意，五辛若然是当配料配菜，就不起作用了。就好像炒一碟菜那样，里面加两个大蒜是起不到作用的。 所以要明理，佛法是好讲道理的，感至晓得佛法是活用的，合情合理合法，通人情通道理的。 受了戒亦可以开源， 你才能够度好多人，自己亦都欢欢喜喜咁同大众喺埋一齐。 所以喺某一个场合里面，要用智慧观察，通权达变，要利用机会将佛法介绍俾大众。 因为佢哋能够听到佛法系好难得嘅。嗱，我哋喺饮食之间就将佛法嘅大道理讲出，佢哋听咗亦都种咗善根。 所以话呢个系机会教育。 以过节功，日常虚度，系话功与过两相比较，每日嘅过多功少，冇进步，光阴空过啦。 己自岁发愿，直至己卯岁，历十余年，而三千善行此缘，是方从李渐庵入关，未及回向，更神难还。此请圣空、慧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。 己自 隆庆三年，公元一五六七年， 至己卯， 万历七年。公元一五七九年， 经历十一年，了凡先生许咗求取科举科第之愿，要行三千善事。三千件善事，十一年至圆满， 是方从李渐庵入关，未及回向。 咁啊，因为佢喺外边服务，曾经一度喺李渐庵嘅军中办事，任参谋一样嘅职务，跟住军队到处行军。冇机会回响，更甚难还，系讲到咗第二年自有机会。 此请圣空、慧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。 呢句咧就系佢喺己自年所许嘅愿圆满啦，真正做到啦，最后回响。 因为佢许愿嘅时候，自己写咗疏文，表示要认真改过自身，积功累德。而家佢修积嘅功德三千善事就圆满啦，回向报恩，佢嘅愿求亦果然系得到嘅。 遂起求子愿，亦许行三千善事，身至生男天启。 佢命中系冇仔嘅，想发愿求仔，佢求到啦。所谓求有益于得也，真正系佢修嚟嘅。 身至生男天启， 佢许愿行三千善事，三千善事都未曾圆满，佢就生咗个仔啦。 因为了凡先生发呢一个愿，第二年就生仔啦。天启系佢嘅大仔， 所以真正发愿，一发愿就有感应。当然啦，三千善事佢一定会兑现嘅，虽然仲未做完啫，已经系得到咗个仔。同前面一样，前面礼部考试佢三千善事都仲未圆满，佢居然考中咗第一名。 而命里面注定是第三，佢考中第一名，这个是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 如行一事随以不记，与母不能书，每行一事接用鹅毛管，印一珠圈于历日之上。 每日行善做一件好事，佢就记落。夫妻两个都行善，佢太太唔识字唔识写，就用鹅毛管沾啲印泥。屋企用嘅日历本，每日做一件好事咧，就印一个红圈。 或施食贫人，或买放生命。 呢度系举两个例子。 或买放生命 就系放生。嗱，今日我哋发心放生，要记住唔好受骗。好多发心放生嘅人呢，都系鸟兽公司买嘅，佢哋系专门捉嚟俾你放生嘅。你唔放生咧，佢哋就唔捉；你越放得多咧，佢哋就搏命去捉。咁唔系放生，系害生。呢个咧系绝对错误，唔单止冇功德啊，仲有过失添，系罪过添。 所以佛教讲放生系喺日常生活中。买餸嘅时候

佢减租税嘅幅度好大，所以全县嘅农民呢都得到佢嘅好处。而呢个县何止一万农民得到佢嘅好处，所以一万件好事咪就做圆满咗咯。佢自己亦都怀疑两件事。第一，我做呢件事神又点会知道？第二，做呢一件事会有咁多咁大嘅功德？所以各位要知道，俗语话 功门厚积德， 一般人收大福德都冇机会。袁了凡如果冇做院长，佢想做一万件善事，咁要等几多年？今日佢有呢个机会啦，能够利益万民，一件善事就抵得过一万件善事。公门里面积德是很容易，但是做恶呢亦都很容易的。一个政策如果不便利于老百姓，对老百姓有损害，这件事就是一万条罪过。祸福确实是在一念之间，地位越高，祸福造作的范围就越广。 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一个政策，一个善行，于全国老百姓有帮助，咁就行咗千千万万条嘅善事。而一个政策有害于老百姓嘅，咁佢就做咗亿万条嘅恶事。 一般人都冇呢个机缘，即係不在位。行善做恶都系有限，都唔会太大。得到呢个地位，有呢个机会做恶做善，都不能不谨慎。所以行善前途绝对光明，做恶必堕三途苦报。点解呢？佢所造作嘅都比一般人嚟得深广，我哋呢系唔可言之道嘅。 释幻如禅师至五台来，如以梦告之，且问此事宜信否？是曰：善心真切，即一行可当万善，况合愿减粮，万民受福苦。 嗱，佢发咗呢个梦冇几耐，咁啱就遇到由五台山嚟嘅幻喻禅师。了凡就将呢件事情向佢请教啦，并且问佢： 呢个事情可唔可以相信？如果真嘅有咁嘅事，咁实在系好，所去嘅一万条善事就圆满啦。如果唔可以相信，呢一万条善事就要慢慢去做啊。 法师就讲佢听： 善心真切，确实系一行可当万善。 呢个道理喺《花严经》上，所谓一修一齐修，呢个系《花严》事事无碍嘅修学。点解话一修可以一切修呢？如果呢一修系见性嘅话，咁就一切修啦。呢一修如果冇见性，咁一等于一，一不等于二。如果一修要见性嘅话咧，一就系无量，无量就系一。乜嘢系心性？嗱，我哋举一个浅白嘅例子嚟讲，净宗讲嘅清净心，心清净就冇一样不是，咁又何止万善？ 一句阿弥陀佛称为万德洪明，我哋逐渐明了事实真相，至晓得藕益大师嘅说话好有道理。 嗱，佢话我哋听，一句阿弥陀佛，无量无边嘅法门都包含喺里边，万行都在其中。佢话： 喜知念得阿弥陀佛数，三藏十二部极则教理，都在内许。千七八公案，向上机关，亦在内许。 前一句呢，是将教下都包括。这一句千七八公案，是禅宗亦都包括。宗门教下都在这句佛号里面。他又说： 三千威仪，八万世行，三聚净戒，亦在里去。 持戒亦在里面，持戒就是守法，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。什么法门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圣号里面。 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，修到心地清净，

我好似袁了凡先生咁，全部都拎晒出嚟，真系好难得。 孔公算如53岁有厄， 就系53岁寿命就到啦，而且算得好准确，系8月14日丑时，算得好清楚。一年有灾难，一年会过唔到嘅。 如未尝其寿，是岁景无恙，今69矣。 他写呢篇文章是69岁，53岁嗰一年，他冇求到长寿，嗰一年他过咗啦，亦都冇咩灾难，亦都冇求长寿啊，咁寿命反而延长咗添。 由此可知，世间法里边最大嘅就系生死大事，亦即系寿命。 连寿命都可以求得到啦，何况系其他嘅呢？功名啊、富贵啊、儿女啊，点讲都冇寿命咁难求啦。寿命都可以求得到啦，咁其他嘅更加唔使讲啦，一定可以求得到嘅。 呢个求要如理如法嘅求，要从自心上求，从自己心底上求，冇一样系求唔到嘅。 如果撇开咗心底，从外边去求，咁就系前边云谷禅师所讲嘅内外相失啦。 所以佛门讲嘅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，中国世俗所讲嘅系求福、求寿、求儿孙。 多福多寿，多男女多儿孙，世间人求呢、这个一定求得到，冇话求唔到嘅。嗱，我哋知道了凡确实系添福、添寿、添丁，完全系超出佢嘅命中嘅常数。 但是这个是他一生修得的，不是命里面注定的。 书曰：天难寻，命美常。 书是书经，五经里面的一部书。 而书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，记载上古时代的典章制度。 这两句说话，文见相书含有一德篇，相书里面的一篇。天是讲天命， 亦即是我们讲的定命。 我们命运被人算定，落在数量里面。寻就是顺的意思，天命难顺， 亦即是常数是有的，但很难相信。 为什么呢？它有变化嘛，虽然是一个常数，但是它日日都有加减乘除。了凡居士断恶修善，恶的就日日减少，善的就渐渐在增加。他做了资源减粮这一节呢，这个是乘法，不是加法。这一乘一万件善事，不用几日就做完了，圆满了。这个就不是一一相加，是乘法。如果做大恶，那一下就除了，不是一件一件地减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 所作所为的确有加减乘除，咁就系好大嘅变数。 嗱，常数有，变数就难信。常数绝对系有嘅，但唔系外版嘅，系会变嘅。命美常，太上感应篇好清楚咁话俾我哋听： 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 祸福咧，都系自己行业感得嘅果报啊。 又云。为命不于常， 这一句说话亦是书经上周书康告篇里面所讲的，亦是说天命无常。他告诉我们修德的重要，变数胜于常数。 皆非狂语， 古圣先贤这些教训都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尊称为经典。 经典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真理，绝对是真实，不会改变的。 这些教训应用在现代都还是真实的，若果不信，照自己的意思去胡作妄为，只有增加过失的。眼前就算得到一些好处，何况所得到的都是命中有的。 如果不知道修德，所得到的亦都保不住，不单止财富不能够常保，寿命都靠不住， 命都保不住了，财富再多是有什么用呢？ 这个社会随时都会有灾难的，随时都可以冇咗条命的。咁你谂下睇，其他嘅仲有乜嘢意义呢？就算得到咗，亦都冇意义啦。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得好， 一个人喺临命终时，乜嘢都带唔去，你嘅家亲眷属、地位、威势、财富，冇一样你能够带得去嘅。能够带得去嘅系十大愿王，愿王常随不舍，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 佛门都有讲， 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 呢句系好重要嘅警语。既然我哋明白业随身，业会随住我哋走，就应该要努力修善因，唔好带住恶业走啦。带恶业， 我哋就由恶业引导堕三恶道， 善业引导生三善道，念佛嘅正业引导我哋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比较下，衡量下，我哋就清楚，就知道呢一生中应该要做啲乜嘢。所以眼光要睇远啲，要睇大啲，唔好喺眼前斤斤计较，唔好计较呢一生嘅得失。 呢一生时光非常短促，如果我哋能够喺呢一生中多做一啲好事，多利益一切众生，呢、这个功德就大啦。 古圣先贤嘅说话，我哋读咗要能够相信，要能够接受，依教奉行，所得嘅功德利益是自己受用不尽的。但如果你不相信，你以为那些是神话，靠不住，那就是自己的业障，无比殊胜的恩怨就当面错过了。